好，咁啱啱就讲到住 share house 面对嘅问题啦，咁你就热水啦， 好大问题。 我初初嘅问题就系垃圾分类嘅，咁不如睇一睇我 share house 嘅样子先啦，我哋可以播一播相啦， 出相， 出相，几正噶。咁我啱啱话我拣嘅榻榻米房啦，咁就系咁嘅样嘅，虽然就榻榻米房，但佢都有张床嘅，咁厨房啦，那个大厅啦，另外咧仲有个细嘅榻榻米嘅一个厅嘅，咁另外仲有玄关啦。 啲 friend 系啦，咁厕所呀，厕所就冇影啦，厕所就不过都靓，厕所同冲凉分开嘅，咁你哋应该都系啦，系咪？咁另一张相咧就系个环境啦，个露台出边嘅环境嘅，好啦，咁麻烦播一播相啦，又系，咁就系个露台出边嘅环境咧都好靓噶， 出相系 系啦，个露台个夜景系啦，好靓啊，个景系咪啊？佢有个大露台，真系我觉得 电视台先见到。 系啊，我真系觉得露台好重要，每 不得了、啊、 每晚嘅黄昏咧就系可以，因为我住九楼啊，都成日本啲楼好矮噶嘛， 都大都算高。 系啊，我嗰栋 building 系成十几层啊，有算高啊，系啊，系我系住 building 嗰啲 都算大， 系啊，系市区，因为我住大衰观音嗰边嘅，旺中大正，正中大旺啦，咁就个景都靓噶，你睇每日可以睇到咁样嘅日落， 不得了。 喂，咁香港楼对楼我。而家香港我住嗰度开窗系咩？人哋对面，人哋对面咯， 平时只能回味。 系啊，好怀念。咁至于我面对嘅问题咧，我一入到个 share house 咧，我就见到六个垃圾桶，我哋又可以去一去相。睇一睇六个垃圾桶， 形金刚咁 系啦。咁当时就有个 share house 嘅负责人咧，咁就带我入呢间 share house 度，讲晒啲详细嘅嘢啦，签约啦，各样啦。咁佢就讲解，咁佢就讲解呢六个垃圾桶俾我听。 但系我净系留意到下边嗰张表啫，下边嗰张表我想，我已经系想玩 头痛。我第一眼见到时候，我系好头痛嘅。咁、日本嘅垃圾分类真系做得好好、大家去日本旅行都知，日本基本上系冇垃圾桶嘅。 哇，好难搵啊！ 系啊，你要抌垃圾咧，基本上就可能车站啦、月台啦， 或者自己拎住啦，好多 系啦，或者自己拎住。我而家都会去亲日本，都系带个胶袋仔咯， 自己拎住个垃圾， 装住垃圾。咁呢个 share house 嘅六个垃圾桶咧。都装不同嘅垃圾嘅，因为日本倒垃圾咧，你系要唔同就如图片中嗰张纸啊，下面嗰张纸见到啦，每一日抌唔同类型嘅垃圾，咁你唔可以抌错噶噃，咁所以就要有六个垃圾桶俾你。 抌错有咩后果咧？其实 抌错系会俾人闹嘅。 俾人闹 系犯法嘅，好似 犯法。我净系听过嗱，我就冇谂 错 嘅，冇错。我就谂错 嘅。你讲下点分先啦？咩可言不可言？入明国就分得好细嘅，可言不可言。跟住plastic 胶嘅包装，胶樽要一个垃圾桶，铁罐要一个垃圾桶。玻璃又要一个垃圾桶，厨余即系可言啦，厨余可以当可言嘅，系啦。咁另外大型垃圾就要俾钱啦，呢个另计啦。咁另外系啦，跟住仲有咩啊？纸箱同杂志， 单玻璃 系啊，单玻璃。咁就又系要分开抌嘅。总之呢度所有嘢都系要分开，仲要。不过嗰张纸就 mark 低咗噶啦，咩点为之可言，点为之不可言？咩包装咁样，即系跟住垃圾袋都分唔同嘅颜色。 啊，系咪透明嘅咧？ 透明嘅系啦，透明垃圾袋，跟住分咗好多颜色嘅。咁呢几个垃圾桶咧就要装不同嘅垃圾，咁你就冇抌错，自己唔好抌错落不同嘅垃圾桶之余咧，亦都要睇住嗰张纸嘅日期，边一日抌咩垃圾，咁你就攞落楼下。 咁如果抌错有咩后果咧？其实除咗闹啦咁样 ，touch wood 我哋冇试过抌错 我淨係聽過咧，抌錯嘅話咧，你個垃圾係會原裝擺翻喺度。 但其實佢點知邊一間屋嘅咧？ 因為你擺門口噶嘛。 我哋唔係擺門口， 你擺邊個？ 擺落樓下咯。因为我哋 自律啊嘛， 系啊，真系要自律，真系好自律。我试过抌错过一次。嗰日应该抌蓝色胶袋。我好似抌咗红色胶袋落去。我做第一个抌嘅。因为嗰阵时楼下，因为平时就八点钟啊就可以抌垃圾落楼下噶啦，佢有个 area 系俾你专摆垃圾用嘅。咁我就嗰次我第一个做抌啦，咁所以楼下未有垃圾嘅，咁我就摆低咗袋嘢，跟住翻锁上去，跟住突然之间，咦叮，今日好似唔系星期几，跟住再望一望张纸，咦真系唔系星期几，即刻冲翻落去攞翻袋垃圾上嚟。 我都未俾人 未 收嘅，未收嘅， 即刻真系要即刻冲落去攞翻袋垃圾上嚟，因为如果唔系其他人抌晒，见到你一个唔同颜色嘅胶袋喺度，好碍眼。虽然冇人知系边个谂，但系都唔好啦。即系一发现错就即刻要攞翻上嚟，所以一开头系呢个，我觉得有啲。 麻，即係比較 香港人，因為香港人就乜都係抌落個垃圾桶，乜都抌噶啦嘛，咁、就唔使話分得咁仔細啊咁樣噶嘛。咁如果你去到突然之間，哇，面對住六個垃圾桶，面對住唔同嘅抌垃圾嘅日期，咁你嗰一下係哇，係真係要學啊，真係要我揸住嗰張紙，我就揸住，呢個係乜乜，呢個係乜乜垃圾，呢個係可燃，呢個 習慣喎呢樣嘢真 係。係啊係啊，跟住咁你一個禮拜到，其實就好順手就可以。記得噶啦，就點樣抌抌抌，即係開頭就麻煩啲咯， 要記咯。講起可燃垃圾咧，其實我遇過一件趣事嘅，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大家可能知道咩叫納豆啦， 納豆我唔得納豆真係。 我納豆咧，我係前期就唔得嘅，係後期就 OK。咁話説咧嗰陣時咧就住員工嘅宿舍啦，咁我哋兩個一間房咁樣，呢個宿舍嘅問題我遲啲再講啦嚇。咁我哋兩個一間房，咁話説咧我個 house 我個 roommate 咧就好中意食納豆嘅，咁有一次咧佢。就食完納豆啦，做完嘢咁攞盒納豆翻嚟啦，食完啦咁抌喺垃圾桶。咁其實大家都冇乜遺疑嘅。咁垃圾桶咧就 exactly 喺我哋嘅門口。咁門口咧我哋都擺啲鞋喺度。嗱鞋咧記住唔好踩入屋。 係啊，鞋真係唔好入屋，因為佢有個玄關位，即係我啱啱嗰張相都有啦，個玄關位門口，即係低一級嗰個啦。咁你鞋一定要除喺嗰度嘅，你唔可以著鞋。跨過個玄關 嘅，呢個係 啊， 呢 個好重 要貓嚟， 係啊係啊， 係啦。咁話説咧，啲鞋咧堆曬喺嗰度嘅，咁樣咁跟住有一次咧，我放工翻到去宿舍咁樣，點解突然間唔臭咁就？有唔香港腳？我唔知香港腳係咩啊？ 香港腳係咩味？ 我唔知道，有唔臭腳味，有唔臭味。 OK， 咁跟住咧，我嗰刻。死啦！唔系我又话咁样，我直头冲完凉，我都要翻入被斗闻自己系咪臭？ 你闻 自 己只脚， 我闻自己，我直头做咗一个 佛 系嘅姿势去闻我自己只脚，唔系我咁样。跟住然之后咧，我再将 味， 系啦。跟住我再将个目，我系咁样，唔系你咁样咁我唔知啦吓，咁佢冚住咁样瞓紧觉咁样，冇理由掀开去问佢啊嘛。咁我怀疑自己又喺度。因为我唔知点解，我攞支某牌子喺香港买，某牌子嘅喷嗰啲脚嘅薄荷味咁样，我攞去喷我自己对鞋咁样，又喷下自己只脚。咁于是者 买只鞋， 哦，我觉得好香，我嗰下好清新啊，咁你知啊，永远喷咗嗰刻都好清新。咁然之后第二日。仲系咁臭，越嚟越臭，点解？我所以我心谂死啦，唔系喺香港唔发作，喺而家嚟到呢个香港脚发作啊嘛，咁样发作，真系发作。咁跟住然之后，如是者嗰晚我翻到嚟，我同我 housemate 讲，我同我 roommate 讲，喂，唔对路，同我可唔可以同你倾下？你觉唔觉？ 我哋边个只脚 咁臭味？你系咪有香港脚？你系你出声咁样？唔系、啊，但我都闻咗，我都其实我琴日都怀疑咗自己成晚咁样。跟住原来系大家都系互相怀疑自己，互相怀疑对方。咁跟住咧嗰日啦，结果嗱，我哋喺度喷完之后啦，咁而家第二日攞去倒垃圾。所以点解我喺垃圾呢度讲，垃圾真系要冚实嗰啲盖，嗰啲垃圾桶系一定有盖，冇盖真 系 好大好臭。 系啊，有盖。 我咪同你讲，我食诶，咪同你讲，佢食个纳豆嘅， 就系个纳豆发臭， 个纳豆嘅臭味，原来嗰两日系好似臭脚味咁噶。 呢个系一个错误嘅示范， 系啦， 因为正常个 packing 你仲要系洗干净先可以抌噶，其实 无论奶定系乜嘢都好， 系啊，所有嘅嘢，因为就算你抌胶樽、抌罐，所有嘢啦，总之装个嘢嘅器皿，你全部都要洗干净，擎干水你先可以抌噶，呢个系规矩嚟噶，所以 烂 一 烂嘅 以后唔敢烂啊嘛， 真系 一烂咗之后 真系唔敢烂。你知唔知个纳豆咧？我直头咧系我哋系直头封住个胶袋啦， 好臭啊！ 嗰一个下昼臭咗成个下昼，所以大家要留意，即系可能唔止纳豆啦，其实奶 所有嘢都会 发臭，洗干净都系要， 因为系一定要洗干净。就呢个就系日本住喺日本住嘅规矩，就系要咁样咯。系啊，佢哋系好好咁样遵守。牛奶先烦，牛奶嗰个纸包咧，你系要全部拆开晒去洗干净，搣嗰阵叫咩啊？银色嗰阵嘢啊，搣走啊！ 我真系唔识啊，女嗰个女 系啊，嗰块总之银色嗰块啊，大家知啦。即系总之系银色嗰块洗干净之后可以抌啦。咁但系。啊，系咪啊？嗰、那个，所以我唔敢买奶饮噶，我都。 我有买奶饮嘅，但系次次、啊、即系因为咧，其实佢个包装系有教你点样整。 系啊，佢有教佢啲包装 packing 全部教晒你要点样整， 你洗干净，干蒸蒸要干蒸蒸先好晾 干 落去， 系啊， 抌落去。咁所以咧，其实即系饮食，其实呢样如果大家系比较懒嘅时候咧，可能 就唔好冲一冲水，其实 OK 嘅，系啊，所有 即系浸扁翻佢啦。 系啊，所有呢啲 packing 真系要冲干净水先好抌。如果唔系你 housemate， 如果你住 share house 嘅话，咁你个 housemate 都几 即系始终是我家系咪先？ 系啊，几无奈，我觉得要守翻呢啲佢哋日本人嘅规则咯，唔好话整衰咗间屋，整衰咗。 己香港 的名字。真的自己要好好咁遵守呢啲規則。如果唔係咧，真係人哋哇，原來我哋發現香港人係咁，以後都唔會接受我哋香港人 係啊係啊，我覺得。 但係咧 ，share house 其實我覺得有啲樂趣，我唔知道你哋嗰邊有冇啦、因為咧，其實我咁啱咧，我到步嗰一日咧係十月一號。十月二号就是我生日。 你十二月一号去啊？我十一月三十号， 我计到尽噶啦。啊，头先有冇讲咧？唔知诶，就系话咧，你攞咗签证之后咧，系三个月后可以出发。咁我系攞到最尽嘅，我系 最迟三个月系啦。后系嘛？最迟三个月， 三个月后 系啦，一定要出发。 冇错啦。咁我十二月一号到步啦。咁我十二月二号生日嘅，我班 share house 咪一知道咗，同我搞个 party。就送埋禮物俾我，彈埋吉他同我唱 Happy Birthday， 超 warm。跟住此後呢、這個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，OK？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。佢仲有好多，譬如話啲 party 啊，或者係附近有啲乜嘢好玩啊？有啲乜嘢？譬如話我哋會有一個文化交流日嘅，即係文化交流嘅 dinner 啦。 你哋自己搞嘅？ 由嗰個 share house 嘅 host 去搞嘅。 個 host 係啦係啦，即係你哋都係間公司。 佢其實點講咧？又唔係間公司，即係嗰個女主人咧有兩間，有中共有兩間， 所以你直接 book 就係唔係同公司 book， 係直接同個公嗰間公啦， 系啦，冇錯啦。咁跟住佢又會帶你好多 party 啊，或者係呢啲食物會咁樣。最正我試過係啲喺法國人咧自己啲嘢食啊、嘢飲啊嗰啲去貢獻出嚟 mood， 哇 多個菜， 我第一次飲， 你去到係多個菜，即係佢又整法國菜，你又整廣東菜咁樣，日本人又整日本菜咁樣。 唔係我整，我 house 未整。 你負責食， 我同樣都係香港人嘅 room 未整，即係同我一齊去嗰、那個，咁、所以我就我負責食嘅，洗碗都冇問題咁樣，咁係啦，咁樣各自自己貢獻出自己嘅本領咁樣啦，咁就都幾好玩嘅，幾得意嘅一個即係體驗咯。share house 系嘅，我 share house 就三个女仔啦，因为我冇拣男女专用，我对唔住嗰位男士，因为我唉觉得男仔可能有时就 厕所问题， 系啊，所以我唔所以拣翻女仔同女仔大家好啲嘅。咁我另外同一个香港 friend 啦，咁另外一个就系日本嘅女仔嚟嘅。哇，我第一次识一个日本嘅女仔系朴素到一个程度，因为佢住先嘅，佢住入去先嘅，咁我嗰间 share house 都新装修咗。我去住嗰时新装修咗，啱啱好第二个月。咁呢个女仔，日本女仔咧就住入去先嘅。咁佢第一个，咁我个 friend 就再后先到嘅。咁我一入到去间 share house 嘅时候，但我打开个鞋柜，得一对 converse， 一个日本嘅女仔， 冇高踭鞋， 冇高踭鞋，乜鞋都冇，得一个一对 converse。嗰时佢翻工，翻咗工未翻嚟嘅。咁我心谂翻咗工 咩人咧？ 即系日本人翻工咁就着可能高踭鞋、皮鞋乜都好啦。咁佢翻工一对鞋，咁、个柜又得一对 converse。咁之后真係得一对翻工鞋同一对 converse， 咁话啊呢、這个女仔咁朴素嘅，咁大个鞋柜，一个女仔得一对鞋，我真係觉得好奇妙嘅呢件事。 我几朴素，我都有几对鞋。 咁我就係啦，结果咁个鞋柜最后就俾我同我另外一个 friend 怼爆咗啦。当然，佢而其后咧一路住落去，佢就增加咗一对鞋嘅，都但系都系普通嘅帆布鞋嚟嘅。咁佢真系一个好朴素嘅人嚟嘅，佢系去祈埠出身，祈埠即系阿伯村乡嗰度啦。咁佢就过嚟名古屋打工啊，唔系做嘢噶啦，系真系出，因为佢哋祈埠县冇乜大公司可以做啊，咁佢做文職嘅工作，design 嘅，好似我記得佢做，咁佢就會出翻嚟名古屋大城市，咁就揾嘢做，咁所以佢就嚟名古屋做嘢，咁佢唔想煩啊，因為 share house 嘅好處就係真係唔使煩，家私電器電費乜 credit card 就係全包係啦，咁我嗰六萬 yen 其實就唔係淨係房租，因為已經包曬所有水電， 我禮金嗰啲都唔使 嘅，禮金嗰啲禮金唔使，但係要俾一個按金嘅，按金，但係佢之後你走嘅時候佢就會退翻部分。份俾你嘅，系啦，就会退翻部分俾你。咁基本上你住得 share house 嘅话咧，你就一入到去，其实拉个夹入去就系噶啦，乜都有。咁至多系个床铺嗰度咧，就要再自己另外买嗰、那个。被啊，枕头袋嗰啲，咁我嗰时就叫埋 share house 公司帮我订埋啦，咁就一去到就乜都有，咁就住得嘅。咁佢都系觉得因为咁样方便，咁佢自己都拣 share house 住，咁喺明国翻工，咁就都拣 share house 喺明国拣间 share house 住，咁我近近地翻工，唔使喺祈埠山长水远又系啊搭过去明国翻工咁样好远嘅， 方便好多。 系啊，咁佢就话佢嗰个祈埠县个屋企咧就好乡郊嘅，咁所以佢一出到嚟明国咧，佢都话哇咁多人。因为佢见冇乜人迹罕至嘅地方嚟嘅，所以出到明国，哇咁多人嘅， 都冇光害见到星星嗰啲嚟嘅。 系啊系啊，咁所以系 都佢都觉得好新奇。咁、我感觉上嗰阵时就同咗一个咦呢、這个女仔系都几特别，我系一个同想象中印象，即系平时啲日本女仔都系啊卡哇伊啊，中意打扮啊、化妆啊咁样噶嘛，佢完全唔系呢个 type 嚟嘅。衰啲讲就有少少宅宅地啦，少少宅，因为佢平时放假佢都系中意借啲漫画啊，嗰啲碟翻嚟睇嘅，咁所以就。系啊，都几宅，咁所以佢就冇好热，即系佢都唔系热情嗰类嘅，佢冇好热情咁样话开 party 乜嘢各样，但佢都有啊，第一次见面都买咗个手信仔俾我、一齐食饭啊，系啊咁样咯， 咁几好啊，系啊，之后文化交流咯，真系， 系啊系啊，之后都会放假就大家一齐出去唱 K 啊，或者食饭啊，即系因为我哋 share house。我哋大家翻工嘅時間、放工時間唔同啊，咁、所以好難話就到齊曬人一齊喺個 share house 整嘢食，咁、所以就通常就放假出去食多咯，同埋出去玩多咯， 系、啊，咁呢個就係 share house 嘅好處啦， 系啊系啊。 咁下一節我哋講另一樣嘢咯，試下。 OK OK 好。